第135集，你想要的总能得到。洛伊把浴缸放上了水，出来把已经睡着了的温小辉脱光了。看着那泛着淡粉色的身体，他喉结不禁上下鼓动，眼神也沉了下来。他把温小辉轻轻地抱了起来，放进了浴缸里。身体一进水，温小辉皱了皱眉，睁开了眼睛。他有点茫然地看着周围，先是看到自己光着身子在浴缸里，然后看到洛毅光着身子在浴缸外面。 你可以继续睡，我帮你洗干净。 洛毅露出一抹暧昧的笑容，一如当年少年时的青涩美好。温小辉怔愣了片刻，挣扎着就想爬起来，无奈浴缸太滑了，他一脚没踩稳，跌了回去，摔得半边屁股都麻了。 哎呀，你别乱动，你喝多了。 洛毅抓着温小辉的肩膀，防止他呛水。温小辉推开了洛毅的手。 你出去，我自己洗。 你喝成这样，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洗澡。 洛毅干脆跨进了浴缸里。温小辉紧张地想坐起来，可腰身绵软不着力。 你要干什么？ 帮你洗澡。 洛毅亲了亲他的脸颊，手却已经伸向了莫名的地方。浴室里不断升温，浴缸的水被搅动得哗哗作响，低哑的呼吸声此起彼伏，听得人脸红心跳。温小辉在严重的疲累中醒来，他好久没有这么累过了，哪怕是曾经在健身房里待一整天，发泄式的、自虐式的运动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他感觉全身肌肉好像瞬间沉了几十斤，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，腰部往下的位置都快要没有知觉了。这种感觉他还算熟悉，曾经他和洛伊不知节制的彻夜缠绵后，第二天就几乎动弹不得。洛伊的年轻和体能不止一次让他受不了，只不过这次更过了。他勉强抬起手遮住了眼睛，窗外漏进来的光线太灿烂耀眼了，他沉重的心情和阴暗的现状如同躲在黑暗里的吸血鬼，见不得也配不上这样的阳光。昨晚的记忆很模糊，但不至于像他和洛伊的第一次。第一次他是完全喝断片了，这一次至少他的身体帮他记得他是怎样的疯狂。但这次跟第一次最大的不同，不是记得与否，而是他很平静，什么生气、愤怒、懊恼、后悔、羞愧，半点没有，只是平静。毕竟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发生，在他醉得稀里糊涂的时候做好过洛伊忍耐到了极限对他露出獠牙，到那个时候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他在床上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，勉强忍着酸痛爬了起来。他身上、床上都很干净，空气中只有淡淡的酒味和清洁剂的味道，洛伊清理过。洛伊的体贴始终如一，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挑出过半点毛病。说来也是诡异，一个人能把温柔和残忍都做到极致。他穿好衣服后想起了罗瑞，于是走出了房门。余光穿过走廊，温小辉看到洛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放下膝上的笔记本走了过来，脸上洋溢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耀眼笑容。 起来干什么？多休息一下吧。 罗瑞呢？ 温小辉一张嘴吓了一跳，他的嗓子怎么能哑成这样？ 还睡呢，他比你还醉。 温小辉打开客房的门，见罗瑞果然在床上睡得呼呼的，这才放下心来。 有洛毅在，他总是很紧张，对任何事。洛毅轻轻带上门，搂住他的肩膀。 起来了就吃点东西吧，吃完可以继续休息一下。昨晚累到了吧？ 啊。 温小辉不着痕迹地躲开他的搂抱，往餐厅走去。洛毅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，僵硬地垂了下去。打开保温盒，清淡的早餐摆在眼前。温小辉沉默地吃了起来。洛毅坐在他对面，深深地看着他。温小辉三口两口扒干净了碗，却要起身。 我去把他叫起来，喂他吃点解酒药。 洛毅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让他睡一会儿吧，没什么必要，尽量少吃药，伤身体。 你不用装得这么关心他吧？有必要吗？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当然关心他。 温小辉简直想笑出来。洛毅做过的事，考虑过罗瑞是他最好的朋友吗？他想甩开洛毅的手，但这次没成功。 坐下。 明明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话，却似乎有种命令的味道。温小辉不自觉地坐下了，他也想看看洛毅想说什么。洛毅抓着他的手放在唇边。 昨晚你不会也忘了吧？ 没有。 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一喝多就会忘记。我昨晚没有控制好，一会儿给你按摩一下好吗？ 不用。 洛毅用唇瓣摩挲着他的指骨，一双深邃的眼眸有着惑人心魄的魔力。 我很高兴我们之间的默契一点都没有变，昨晚真是太棒了。小辉哥，你也很喜欢吧？ 我才二十四五岁，又不是冷感，为什么不喜欢？ 温小辉再次想撤回手，可洛毅还是不放手。他感觉被洛毅的唇瓣抚过的地方跟烧起来一样烫。洛毅看着温小辉没什么情绪起伏的面孔，微微蹙起了眉。 你还记得多少啊？记得我们有多少次换了几个姿势吗？记得你的腿缠着我叫得有多好听吗？ 做这种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你不会以为只有我们这样吧？那你真该找别人试试。我的技术真的不怎么样，外面的天地很广阔。 你是故意想让我生气吗？ 没有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跟别人或者你跟别人昨晚上也不会有什么区别。 洛伊微眯起了眼睛，适才那种明朗的从心往外透着喜悦的神采完全消失了。他的目光又变得阴翳。 哦，还是有的，一般人没你体力好。 温小辉趁他愣神猛地抽回了手。他倚靠在椅背上，冷冷地看着洛伊。洛伊的胸膛重重地起伏了一下，看着眼前这张让他魂牵梦萦的脸，越看越觉得胸口闷痛，一股力气从脚底直往头顶窜。他拼命压抑着某种冲动。 早知道你不在乎，我不该忍这么久的。 这句肯定是真话。洛毅，现在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恭喜你。不对，应该说你想要的总能得到。 洛毅低下头，拳头在桌子下握紧了。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你。 我想要的也不是这样的你，你能还我吗？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两人均是一愣。温小辉抹了把脸转身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，黎硕。 黎大哥。 温小辉傻眼了，他第一反应是想关门， 可又觉得太失礼。但当他感觉到背后射来的寒芒时，他觉得失礼简直是最轻的结果。然而林叔并没有给温小辉这样的机会，而是信步走了进来。他脸色铁青，总是绅士而儒雅的气质如今染上了一丝暴躁。温小辉确定他在李成秀的事情上也受了挫折。洛伊站了起来，看着黎硕的眼神像一条毒蛇。在黎硕面前，他显然不需要装完美情人。黎硕看了看紧张的温小辉，又看了看洛伊。 洛伊，你该长大了。 你什么时候有立场教育我了？ 在你威胁到我朋友的时候。 李大哥，你不该来，你该走了。 小辉，我来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你现在去美国，我保证洛伊一辈子找不到你和你妈。 他垂下眼帘，看上去很是神伤。 我帮不了程秀，我希望至少能帮你。 这句话显然把洛伊激怒了，他几步迈了上来，长久以来对黎硕的憎恶和嫉妒都在面对面的那一瞬间爆发了。洛伊这辈子很少有看得上的对手，当他觉得一个人真的成为威胁的时候，他只想除之而后快。